样的爱，别想我会被你伤害，我先甩掉你。 瑞恩演唱的《讨厌》这首歌曲的爆发力很强，各位可以经常在各大选秀比赛的舞台上听到不同的人选用这首歌曲作为自己的比赛曲目。女生说讨厌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难理解她是真心的讨厌还是只是在撒娇开玩笑。 Anyway， 希望是一种撒娇开玩笑的方式开启我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策划。昨天节目当中，我们跟随电影《天使爱美丽》去了蒙马特高地，好好的感受了一下什么叫做法国的浪漫。而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同样跟随另外一部影片去感受，就是《红磨坊》了。《红磨坊》建于1889年，也就是被称作美好年代的那个时期，那是一个科技和社会飞速发展的和平年代。所以各位扶好坐好，一起跟随五月天的时光机穿越回去，感受那个美好时代的红磨坊。 那阳光碎裂在熟悉场景，好安静，一个人能被多少的往事站不清，谁的笑谁的温暖的手心，我着迷，伤痕好像都变成了曾经。想学换的情景，只是那好不容易被说服的自己，借口又顶不住懊恼的清醒。好后悔，好伤心，想重来行不行？再一次，我就不会走向这样的结局。好后悔，好伤心。动词回荡在空气，没人听，最后又是孤单到天明。 时光是无法回去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情景去感受一下当时的那个美好年代。比如说1900年巴黎世博会召开之际呢，红磨坊的装饰在当时看起来它是有些古怪的。建筑顶部呢有一个人造的风车磨坊，类似于蒙马特高地上的那个真的磨坊。花园当中有一个巨大的大象的雕像，在电影《红磨坊》当中呢，如果你有看的话，你应该能够看到曾经的这个大象的雕像，也就像电影当中拍的那样。当时的画家亨利德图图兹罗德列克是众星捧月的焦点人物，有多厉害呢？同时代的艺术家、音乐家、作家都围绕在他的周围。而我们在《红磨坊》的墙上可以看到有很多出自这位艺术家之笔的海报，他的绘画作品呢更是在巴黎的奥赛美术馆也有展出。想象一下，此刻我们参加一个 party， 这个 party 上有各色人等，猛一回头你看到了 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位大画家亨利·德·图图兹·罗德列克，此刻他走上前来邀请和你跳一支小步舞曲，高傲的你要不要接受他的邀约呢？小步舞曲来自于你和你想象当中的那个他的一段舞蹈，演唱来自于陈绮贞。曾经的红磨坊是如此的辉煌，如此的漂亮，可是一场大火将红磨坊付之一炬。1915年的时候呢，人们对这里进行了重建，之后又在1951年进行了一次翻新，而到了1962年的时候，人们将一个巨型的鱼缸安置在这里，用来观赏海豚的水上芭蕾或者是鳄鱼蛇的表演。如今这里的演出主要使用的是蟒蛇。 灵魂跟着这么不登上场，我也想一起不带感情登上跑，而你穿上大队从我摸不到，我竟然等到第五一张进来跑，红红的那种正常的真假，人面色的下带一直在上，世界的分类要告诉我孤独，你最起码几个世纪的后场，还有你眼角不留的面料，谁都挡不掉，天地上的烦恼你我我的笑，吃足又扭腰，吃足命运早就一道明眼的符号， 登沙场，我也想一起不带感情登沙跑，而你情深话短说我摸不到，我竟然等到第五一声惊叹号，红红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 和梁心颐表演了一段蛇舞，极具异域风情。 OK， 接下来放松一下你的情绪。Lady Song 可以选择坐地铁来红磨坊。我们从地铁 Blanch 站出来之后呢，你会发现对面的大街上站满了招揽生意的人，他们会非常友好有序地带我们去红磨坊的演出大厅，会帮我们找一张桌子。这里的桌子全部都是紧紧挨着的，有可以接待四个人、六个人、八个人或者是十个人的不同团体，很像传统的大酒吧。 一整晚呢，我们都在极具感染力的氛围当中去度过。掌声、音乐声、觥筹交错声混杂在一起，仿佛来到了那个时候，胡磨坊最辉煌的时期。就像法国人形容这种欢乐时光时所说的那样，生活在对我们微笑。或者又像你我都熟悉的那句法语 C'est la vie， 这就是人生。 也许我会再遇见你，像恋人般重逢美丽，看你满脸胡渣的笑意，声浪一如往昔。 C'est la vie， C'est la vie， C'est la vie。 从一个城市的陌生走到了时光无知无觉的 法国人爱说 Said we， 这就是人生，可以是感慨，也可以是感叹。今天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去往的是红磨坊，有没有想要带你亲爱的一起去呢？ 我感动的弹奏着故事里的首尔歌，缤纷的音乐盒布满海旋转着，我感动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边唱冰淇淋来自于远方，那坚定的信仰远在了西边，总有使者的身影，我总是看着风中洋溢可爱的蒲公英。经过两天我们穿越竹林，看着山地如棉花糖的白云，面对着阳光就不需要那音量，拥有不同心情，相信你会看到更特别的风景。闭上眼睛静静聆听午夜那穿行吹的风铃，许愿要找个流星，气氛就要彼此互相扶持互相关心。而怎么说你会想趁着爱情那场美一把玫瑰花的花瓶，而是否聪明不是不笃定，是不是真的有童话这件事情。我感动的弹奏着故事里那首儿歌，缤纷的音乐盒布满海旋转着，我感动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一直感受静静的像你的努力盘过雕像闪烁，在脚下经过的一条蜿蜒小河，心里面连接的是慢慢有情难以割舍，整个山坡苹果树一红透，还有干净泉水打过掌印，橘子不成熟田里面还有泥鳅，真的快乐全是好多朋友陪着我们一起走。闭上眼睛静静聆听午夜那穿行吹的风铃，许愿要找个流星，幸福就要彼此互相扶持互相关心，爱让我更自由，一起大声说出口，跟我一起手牵手，真心来永久，这就是爱的生活。感动的弹奏着故事里那首儿歌，平凡的配可乐，爆米花还温热。我感动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开着车遥远了，回到最初的漩涡，叮咚的弹奏着故事里那首儿歌，冰棒的配可乐，爆米花还温热。我叮咚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开着车遥远了，回到最初的选择。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来关注演出方面，昨天北京风雷京剧团宣布，魁伟舞台近30年的传统京剧《西黄庄》将于4月29号到30号登上湖广会馆戏楼。《西黄庄》取材于清末长篇公案小说《彭公案》，情节主要围绕营救人质、消灭恶势力展开，属于扫黑除恶类题材。上一次风雷京剧团将《西黄庄》搬上舞台，还是1990年的11月，迄今已近30年。为了吸引年轻观众走进剧场，风雷京剧团采用了老戏新唱的形式。本次风雷版《西黄庄》全面启用80后、90后新生代专业演员，还特邀北京京剧院、北京戏曲职业学院的优秀青年演员加盟。中国戏曲向来有水陆传播一说，京杭大运河就可以称作是中国戏曲水陆传播的活化石。昨天国粹家水陆戏陆大运河年度戏曲精品大会在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举行了一场实景戏曲公开课，项目负责人孔杰和7位来自北京、山东、江苏和安徽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了京杭大运河对中国戏曲文化传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而来自大运河沿岸浙江、江苏、安徽、山东、河北、天津和北京本地的10个专业院团也带来了优秀节目，以展示运河沿岸各地的戏曲特色。5月25号，这些地方院团近年来最优秀的传承和创新成果将汇聚京城，在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中国评剧院上演水陆戏陆大运河年度戏曲精品大会。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 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但我不是如此清醒，我早餐准备了你爱吃的东西，这次换我等你杯咖啡的香味叫醒，想要找回每天早晨对我微笑着的你，还能够做些什么代替我的歉意，总是望着我小心翼翼顺着我呼吸，而我竟然理所当然让你精疲力尽。紧紧靠着彼此，只求夜深一点，有多久没有 是认定了我，无论在什么时候回头，都有你的笑容。是我忽略了你也会有想要哭的感觉，没有一种付出应该永远心甘情愿。 曹格的 Superwoman， 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带上你的 Superwoman， 一起去红磨坊看一部你们共同喜欢的剧吧。红磨坊现在最著名的演出呢，叫做《仙境》。这个演出用几个词来形容：一、场面宏大；二、振奋人心；三、富有韵律。每个晚上会上演两场，观众呢围坐在场内，可以一边喝着香槟，一边欣赏演出。在演出开始前呢，部分观众还可以在这里用餐。一般会有四种菜单供各位选择，包括专攻素食主义者的菜单和只含鱼肉和蔬菜的菜单。去过的朋友呢，都是反映说食物可口，搭配呢也是很有创意。各位想象一下，要在演出前非常紧张的时间内做出这样有水准的法餐，对于工作人员而言当然是一个不小的挑战。然后无论各位用餐情况如何，演出准时开始。 萧亚轩罗志祥合作的一首《Wow》。我们刚才说到了一部剧，是现在红磨坊最著名的剧，叫做《仙境》。当大幕拉开，华灯亮起的时候，各位可以看到60多名多丽丝女孩和其他演员一同上场，身着精美的舞服，将歌舞表演完美的呈现在各位面前。每一位舞者呢，都可以说是绝色美人，在他们的一颦一笑之间，展现的尽是优雅、经典和才华。 Doce balanço, caminho do mar. Moça do corpo dourado, do sol de Ipanema. O seu balançado é mais que um poema. É a coisa mais linda que eu já vi passar. Ah, por que estou tão sozinho? Ah,Porque tudo é tão triste A beleza que existe A beleza que não é só minha Que também passa sozinha Ah, se ela soubesse que quando ela passa O mundo sorrindo se enche de graça E fica mais lindo por causa do amor Tall and tan and young and lovely The girl from Ipanema goes walking And when she passes, each one she passes goes 4月10日至5月31日北京平谷国际桃花音乐节欢迎您 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只能一杯咖啡咖啡咖啡呜哎呜哎电话那端有一张忧郁的脸陪着你到12点你的声音就在耳边伸手却看不见我从没发觉滋味如此强烈我能想了一整夜我怎么也哭了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 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知道该怎么办 一失眠只能一杯咖啡到天亮有种 生，一杯咖啡到天亮。 前段时间王铮做客97次 Live Show 的时候呢，也是说自己曾经的时候还真的可以一杯咖啡就可以撑到天亮，但是现在完全免疫了，喝完一杯咖啡倒头就睡。不过有些人对于咖啡还真的是免疫的，我们身边应该都会有这样的朋友。OK， 前面我们说到了，看到了红磨坊最著名的演出叫做《仙境》。那这场演出可以说服装非常的华丽，演出用的服装加在一起会有上千套啊。按照传统呢，每场演出都会有高难度的踢腿和劈叉动作，演出会伴随着法国康康舞而结束。什么叫做康康舞？不懂了吧？这已经成为了红磨坊的标志。康康舞的配乐激情奔放，来源于法国作曲家雅克·奥芬巴赫的《地狱中的奥菲娜》。当然此刻我们听到这个音乐并不是康康舞的伴奏，不过同样是非常动感有节奏的舞曲。各位，你可以试试自己能不能跟得上这样的一个鼓点，跳一下你心目当中理想的康康舞。 想找个地洞钻下去，也试着打开呼吸，让眼角透透气。有时候爱得太过用力，像失去了地心引力，跑到太空旅行的足迹。 曾经一段时间的舞曲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蔡依林的经典老歌 Don't Stop。 其实说到康康舞啊，法国康康舞并不是红磨坊唯一的传统，最开始的时候呢，人们还会在演出当中加入一些平衡表演、魔术杂耍，或者是世界各地不同的杂技表演。某一些保留演出呢，会让人联想到红磨坊历史上的大人物，比如说著名的舞者拉古利，这些传统加在一起，让红磨坊成为了巴黎独一无二的夜总会。大家可以在这里慢慢地感受到历史的厚度，我们可以在这里欢笑、摇摆、鼓掌、浮想联翩，即使旅行结束也将难以忘怀这样的一个夜晚。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次的旅程真的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全程的陪伴。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泽华，